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任安乐漫不经心地抬起眼，划过寒夜俊美的面容，垂眼，眼神冷锐冰峭。 殿下，不过是一些拳脚功夫罢了，即便我习得的是永宁国寺的不传功法又如何？难道只因为我这一身功夫来得诡异，任安乐便不是任安乐，穆天府之意，苍山之诺便是假的不成？ 寒夜皱眉，他知道任安乐话里的深意，每个人都有藏于心中不愿说出之事，他为一朝太子，又何必多多相逼？不待寒夜开口，任安乐已抬手徐徐道来： 殿下想知道也无大碍，我幼时生了一场寒病，只剩一口气吊着，家中长辈带我到永宁寺苦求数日，才求了净玄大师出关为我用般若心法续命。不过是一场幼时际遇，说来也无趣，恐不能让殿下满意。夜深了，臣一介外臣，不便久留东宫，告辞。 说完他起身朝院外走去，步履生风，不停片刻，墨绿的广袖流裙在黑夜中显得越发暗沉。见他走远，寒夜垂眼笑了笑，拿起书桌上放下的书重新翻看起来。 家中长辈求得净玄大师出关，若人家能有让净玄大师放弃必死关的长辈，那还需要他以30000水军降于朝廷，千里迢迢只为得一偏将之位。 任安乐刚一离去，院外匆匆走进一人，行到寒夜面前，面有迟疑之色。 啊，殿下。 赵岩，可查出了五柳街纵火之人？ 殿下，与先前查的一样，没有任何线索，只是臣觉得抹掉这些证据的人或许并非纵火之人。 哦，怎么说？ 寒夜放下书问。皇宫行刺案和五柳街大火发生在同一日，绝非碰巧，他只是担心那人有意置温硕于死地，是因为得知了温硕的身份。 殿下，当初我们查此案时得到的证据几乎将京城所有世家都卷了进来，也正因为如此，陛下和您才会将此事罢休，只是训斥了各家侯府。如今想来，各府应该都是被栽赃了才是。做下此事之人心思细密，算无遗漏。若真是他与五柳街纵火，又怎会在生了诛杀之心后还让温硕逃出来？ 此人之举不在温硕，而在朝廷诸侯身上。 殿下，您的意思是？ 满朝勋贵被卷入行刺和纵火案中，父皇即便知道他们是冤枉的，也会心生疑窦，疏远士卒，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 殿下，臣不解，此举于这人能有何益？他若是士卒中人，必受牵连；若不是，陛下也未必会正好重用到他头上。 大晋建国不过数十载，京城荣养的勋贵大多在建国时立下重功，权柄甚著。此次父皇发落诸侯，虽对朝廷安稳无碍，却会让他们与父皇离心离德，皇室威严定受波荡。 殿下您是说有人会对皇家不利？ 此事先放下。赵岩，孤有一事交予你去查探。 请殿下吩咐。 你派人去晋南一趟，查一查安乐寨和任安乐。 殿下可是在怀疑任大人？ 和此事无关，你替孤去查一查任安乐的生平和家中长辈。 查任将军家中的长辈？殿下您该不会是要去晋南下聘吧？ 还有，派人去泰山一趟， 问一问住持，静玄大师这些年可有出关？ 赵岩被两桩毫不相关的差事弄得糊里糊涂，但还是应声退了下去。院落里安静下来，韩叶拿起书翻了几页又放下，揉了揉眉角，瞥见树下静静放置的木盒，目光柔和下来。任安乐，安之若福，乐之如素，这名字明明与那女子相去甚远，却偏偏又极为契合。 但愿真相真如你说的这般风轻云淡，否则安乐，你甘心踏进波谲云诡的大清朝堂究竟是为何？ 东宫外面，一辆马车晃悠了几个时辰，若不是守宫的侍卫认得是安宁公主府上的马车，早就不耐烦地轰走了。马车在东宫外又转悠了一圈，赶马的小厮实在受不了整整半日只对着东宫前的这几个死人脸的侍卫，一把掀开布帘，朝着神游天外的安宁殷勤地唤了一声： 公主。 安宁转过脸，面色不改朝他看来，小厮咽了咽口水，一张脸笑成了花。 您想去哪儿打发打发时间？凌香楼还是石将军府上？ 就在这儿。 哎，公主又端出了西北领军的害人模样了。 小厮碰了个硬钉子，叹了口气，缩回脑袋，继续对着东宫大门前木桩子似的侍卫发呆。安宁盘腿坐在马车里，眉高高竖起。 不对劲儿啊。 这场宴会后，他浑身上下都觉得不对，一旦离开东宫这地儿，就更不对了。 我待殿下之心一如当初。 这句话就像魔咒一样，在安宁脑子里回旋。 即便紫渊不再记恨皇家，他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外人或许以为帝家小姐自小被太祖赐婚，定会将太子视为一生相系之人。可当年我明明问过紫渊。 紫渊，赵夫说你是咱们大晋朝未来的皇后，我皇兄才貌双全，人人称颂，你当真是好运气。 那时候安宁才七八岁，在他看来，帝紫渊能嫁给韩烨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 安宁，你急什么？我才多大呀，你皇兄现在也不过是一个皇口小儿，待他何时有了我父亲一半英勇，再来晋南下聘不迟。 帝子元说这句话的时候，在西郊围场骑着西域进献的汗血宝马，一身火红旗装，骄傲张扬，笑容璀璨。 那样的女孩怎会在圈禁十年之后说出我待殿下之心一如当初这样的话来。 安宁骤然睁开眼，掀开布帘，望向灯火辉煌的东宫，半晌无言。任安乐出了小院，径直朝前殿走去。苑晴和苑书在御花园里等到他，见他面色阴沉，皆收了嬉笑的脸色，跟在他身后，大气都不敢喘。东宫门口，苑书驾来马车，任安乐摆手道： 苑书，你先回去。 苑书平时大大咧咧，此时倒是极懂眼色，朝苑琴丢了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后，驾着马车晃悠悠走了。 小姐，你想去哪儿？东郊的无名冢，你可知道路？ 入京后认过一次路，我想着小姐或许将来会去， 上前领路吧。 嗯。 任安乐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苑琴在心里叹了口气，行上了前。安宁的马车不偏不倚，正好停在东宫外围一棵百年老树后。他苦着脸朝东宫望了半天，瞅着任安乐跟着侍女离开，突然福至心灵，从马车窗户口跳下，悄悄地跟上了前。 至于捏着马鞭望着东宫侍卫已经风化成了一尊石像的小厮，半点也未发觉。已至深夜，繁华的京城人见稀少，苑琴领路朝着东郊而去，越走越荒凉冷清。走过皇城，行过荒野，任安乐像是融入了黑暗的夜色里，如同一只孤豹一般。安宁跟在他们身后，如同做贼，心底忐忑而有异样。渐渐的，他一双眼停留在任安乐单薄的身影上，难以挪开分毫。这身影太孤独执着，即便隔着数米，都能从他身上感觉到莫名的冰冷沉寂。突然，任安乐停了下来，安宁猝不及防地顿住脚步，然后循着那道身影朝前方望去。这是一座巨大的坟墓，黄土暗沉，荒草丛生，阴冷鬼魅，无数的木桩被横插在其中。或许一个空白的木桩便代表了一个毫无声息死在这里的人，或许那只是被人随手丢弃在此，没有任何意义。即便安宁长居西北，生于皇家，他也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京城的乱葬岗，有人给他取了一个颇为贴切的名字，叫无名冢。世上既然有光明，自然也会衍生出黑暗，繁华盛世之下也有难以掩盖的冰冷凄凉，东郊无名冢便是这样一处地方。凡无亲故者，恶疾而死者，叛国不忠者，大奸大恶者，死后皆长埋此地，无人供奉，尸骨荒凉。看着不远处停住的身影，安宁神色疑惑， 这个世间这样一对主仆来到无名冢干什么？任安乐在晋南长大，难道还会有亲眷亡于京城不成？ 月色愈加暗沉，鬼魅的坟冢周围阴森的呜咽声时隐时现，瘴气弥漫，不时还会有零星的火点在四周飘过。即便是久经沙场的安宁，在这死气甚浓之地亦有些不自在。突然，荒坟前的身影动了起来，安宁凝神看去，任安乐毫不在意地迈过荒草丛生的土堆，朝里面缓缓而行。清冷的荒坟中，一眼望去唯有死寂。任安乐一眨不眨地盯着一座座坟冢上空白腐朽的木桩，眼在袖中的手死死握紧，嘴唇抿成冰冷的弧度。地面横生的钩刺将裙摆划破，脚上沾满脏污的黄土。任安乐沉默地朝里面迈进，一步未停。 小姐，到了。 苑琴的声音在安静的深夜格外清晰，安宁隔得甚远，只能模糊地看见他们停在一处低矮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坟塔，似是被小心地隔离开来。据安宁所知，被埋在无名冢若是有这种待遇，生前定当为人所知，总不会是无名之辈。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